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。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，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就大家都很熟悉的 Jeffy 了。咁如果大家咧有收聽上個禮拜嘅節目嘅話咧，都知道咧，我哋係請咗個嘉賓，就係曾常。其實咧，佢係一間中學入面咧教通識科嘅。咁但係佢又啱啱咧讀咗一個博士論文咧，咁亦都將嗰個博士論文咧，即係譯翻做中文咧，就喺台灣出版嚇。咁啊叫做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咁樣樣㗎，係嘛？咁佢上個禮拜咧就係嚟同我哋介紹，即係佢呢個論文啦，亦都由此引申出嚟咧，究竟乜嘢叫做正義或者叫公義啦嚇？咁全球正義怎樣理解呢？當然他很強調那個參與對等，但其實雖然是個半鐘頭，但時間又是飛那麼快就過了。Jeffy 其實你都發問了很多問題，他也嘗試回答，但有時他又問回我們轉頭，他是純粹是從一個，因為他本身是一個讀政治哲學，他這個政治哲學他是很講求那些概念是要非常明確和清晰的啊，即係一個無矛盾嘅咁樣，咁所以佢一出發嘅時期咧，佢就已經由一啲好基本嘅概念嚟去出發啦嚇，咁啊希望係澄清佢，咁但係講下講下咧，臨到尾咧，即係佢最後嗰個咩參與對等啊嗰樣嘢咧，就其實講得唔夠，係嘛，咁啊有啲可惜嘅。咁但係我又唔好意思就要再要佢遠道嚟呢度啦嚇，因為其實佢間學校咧就喺將軍澳嘅，好遙遠嚇。咁我就上次其實講完之後，真係覺得咧，可以話唔夠喉啦，係唔夠啦嚇。咁所以咧，今個禮拜咧，其實我同阿 Jeffy 兩個咧，就會繼續呢個議題嘅， 係 呢個議題。咁咧就當然咧呢個議題其實我覺得起碼可以從兩個角度嚟去睇嘅，一個咧就好似佢讀政治哲學咁樣，就係從一個所謂理念嘅角度或者叫邏輯嘅角度嚟去探討。咩叫做正義啊、公義啊，同埋即係我哋對其他人，或者係一個國族對另一個國族，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，究竟有乜嘢權利同義務呢？係咪？我哋點解要幫佢呢？咁樣係咪？咁我哋緊追求嘅係一個機會平等啊，抑或係一個叫結果平等啦、啊。你知佢哋成日強調呢樣嘢嘛。咁同埋呢個平等同埋公平有乜分別呢？上次都講呢樣嘢。 我哋講咗兩次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同埋咁佢同自由之間嘅關係係點呢？咁樣因為好多人呢其實就將呢個平等同自由呢就係、是、有少少對立起嚟嘅。因為話呢你係是但我一樣嘅啫。你就如果你係主要係傾向於一邊嘅話呢，你另外嗰邊就一定要犧牲㗎啦。就唔犧牲多都犧牲少㗎啦，咁樣係咪？咁呢個問題呢其實即係歷年嚟啦，甚至可以話幾千年嚟啦，咁但以近代西方哲學呢，即係起碼都即係呢二三百年嚟呢，其實都探討唔少㗎。咁即係最基本上當然一講啲人就講康德先啦，咁但係呢即係好坦白講，即係康德嗰方面嚟講呢，我就好皮毛㗎啫，我曾經嘗試睇過佢嗰本純理性批判呢，睇咗大概五十頁左右呢，差不多都頂唔順啦，而家講好耐好耐以前啦。咁當然呢康德好強調嗰、那個即係自然嘅戒律啦，同埋道德嘅戒律嘅道德律令啊，佢都叫做一個 imperative 啊、moral imperative。咁但係咧，因為我唔係真係唔熟咧佢嘅理論啦，反而咧我就睇一啲比較近代啲嘅所謂。咁而呢啲近代啲理論咧，曾 Sir 啦、曾瑞明咧喺嗰本書嘅開頭咧，當然有介紹啦。你知咧，其實博士論文真係同一般嘅書籍唔同嘅、博士論文咧，因為佢之前咧要做一個叫文獻嘅搜查啊嘛。咁亦都要係將佢最基本嘅理念呢係去釐清佢，係講返出嚟然後再講。咁所以其實都引用咗好多學者嘅觀點。咁但係我嚟講呢，我即係比較上熟悉啦，雖然佢入面有啲引用嘅學者我都唔熟啦。咁但係亦都係喺呢一個領域呢比較著名嘅啦。當然大家都聽過係必然有所謂功利主義呢樣嘢啦。咁功利主義就或者我哋尋求一個社會嘅和諧啊、正義啊，咁或者其實我哋佢都甚至唔係講呢樣嘢，就係話作為一個行動嘅指引，我哋一個取向其實應該係以一個乜嘢嘅標準，咩嘅準性，係啦，咁佢就係話咧，一定係以我哋嗰個人嘅，佢其實講到係一個人嘅滿足感或者一個快樂啦嚇，咁但係佢個叫做叫 utility 啦，叫效益。一般叫效益係嘛，咁所以叫 utilitarianism 啊嘛，呢就功利主義。咁就話我哋咧做任何嘢嚇，個人嘅抉擇也好，政府嘅抉擇也好，都應該係朝住咧係 達到係最多人得到最大嘅快樂，係嘛？咁佢差唔多咧，佢就想模仿，即係咁講啫。其實就係話啊，牛頓咧就發明咗呢個微積分，一個 calculus， 但係呢個 calculus 咧就只係描繪自然界嘅變化嘅。佢而家咧就一個 calculus of 呢個 ethics， 就倫理學嘅微積分咁樣樣，係嘛？咁但係當然係呢個吹水啦。咁但係佢基本上佢就論證呢樣嘢啦。咁就論證呢樣嘢嘅時期咧，其實喺常識上嚟講咧，我哋喺一個好粗淺嘅層面，其實覺得都好合理喎，係咪啊？即係其實每個人都係想追求快樂㗎啦，人生嚟講就係想開心嘅啫。咁但係當然，如果你將佢推而廣之，咁啊梗係最多人得到最大嘅快樂，就係、是。最理想嘅狀況，啱唔啱啊？係嘛？咁但係咧，當然呢個功利主義咧，就即係好多人即係咁多年嚟咧，引起好多批評。當然佢當時提出嚟嘅咧，就係嗰個著名嘅一個英國嘅哲學家叫做邊森啦，叫做 Bentham 啊 ，Bentham 所提出嘅。咁但係咧，當然咧就歷年嚟引起好多嘅爭議。最經典嘅一個所謂駁斥咧，當然我哋咁講啦，就話、是、你呢啲咁嘅嘢係咪可以加減嘅咧？即效益係咪可以加減？ 係。 咁我哋舉一個最簡單嚟啫，就六個人強姦一個少女。咁嗰個少女嗰、那個即係 suffering 咧個苦難咧，就係某個值啦嚇。係。啊，就係、是、一個譬如 X 唔開心咗十個。係 啦，唔開心咗係即係十個單位咁樣算啦嚇。咁、但係唔係，哇！原來佢哋咧，即係嗰六個人咧，每個人都開心咗，譬如七個單位咁樣樣係嘛？哇！咁啊，六七四廿二，四廿二一定大過你十啦。誒，計上嚟有著數喎。咁所以呢樣嘢我哋應該鼓吹嘅，咁係嘛？咁呢樣嘢咧，其實係即係喺邊滲嗰度嚟講咧，佢係好難去。 因為佢冇道德嘅判斷。 係啊，佢冇嘅，即係佢只不過就話哦，人就追求快樂，咁將呢個佢所謂最大化叫做 maximization 就係啦咁樣樣。咁當然，如果即係邊滲在生咧，你去質問佢啦，可能佢都會作出好多其他嘅回應都唔定啦。不過佢而家唔在生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一路到落嚟咧，其實去到二十世紀咧，一個最著名嘅。即係唔肯跟隨呢個邊滲呢個功利主義嘅，雖然咁多年嚟都好多人有異議啦，而又出名嘅咧就係、是、哈佛大學一個即係政治哲學嘅教授啦，就係、是、羅斯啦，有人譯到盧斯啦嚇，就是、John Rawls R A W L S， 咁佢寫咗1971年啊，寫咗本書就叫做《正義論》嚇、啊，就做 Theory of Justice 係嘛，咁呢本書咧就可以話好經典。咁坦白講，其實咧我就有英文版，亦都有中文版，但係我係未由頭到尾睇過一次嘅，我掀過，但我就反而睇過好多介紹呢本書嘅著作，咁我大概都知道佢所講乜嘢嘅。佢講話就話一個社會入面咧，即係你作種種嘅安排咧，我哋永遠都係啊，即係定立一啲咩規條都好咧，應該係照顧最弱勢嗰、那個。 嗯。 啊，就係話我哋做任何決定、任何改變都好咧，我哋應該都係令到最弱勢嗰個咧係得到最大嘅。獲益嘅啊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就假設啊嘛，就人類原始狀態嘅時期好出名，叫無知的面紗呢個概念啊嘛、，the veil of ignorance 嚇、啊，一個面紗就話其實一個最公道嘅做法啦，即係你個出發點就點樣咧？我哋因為出世嘅時期，我哋唔知係生喺一個富裕之家，因為一個嚇貧民窟入面啦。我哋唔知可能出世，我哋有天生有殘疾啦，係嘛？諸如此類啊，係嘛？咁所以嘅時期咧，我哋好多嘢其實係唔知道嘅。咁喺唔知嘅過程入面呢，如果一個社群佢要制定一啲大家都要遵守嗰個規則嘅話呢，其實我哋為咗保險，因為我哋可能呢到頭來就係變咗係最弱勢嗰、那個、就算唔好講出世啊，我本來而家我係好犀利嘅，好強壯嘅，好矯健嘅，但我聽日唔好彩俾車車翻一隻腳，咁變咗我噗一聲就變咗弱勢咯喎，係咪啊？咁但係問題 ，OK， 咁我哋呢個社會嗰個建構。嚇、啊！這個道德嗰個標準啊，或者個倫理嘅規範啊、秩序啊，究竟對呢個俾人車跛一隻腳冇曬工作能力嘅，譬如我成兩隻腳都跛咗咁樣，會點樣照顧呢？咁所以其實你制定嘅時期咧，你就唔能夠永遠都係假設自己係喺最優裕嗰個位置噶嘛。 嗯。 所以佢就話咧，其實喺一個咁嘅社群入面咧，最合理嘅咧就係大家都假設係一種無知嘅狀況，然後你係任何嘅政策嘅變化嘅影響咧，都應該係為狀況最差嘅人帶嚟最大嘅好處，就唔能夠令佢更差。咁呢一個咧，其實係都幾強有力嘅一個論證嚟嘅。當然，即係佢有呢個觀點啦。當然，即係我而家咁講就係一個非常之過分簡化啦嚇，因為佢嗰本書係幾百頁厚嘅係嘛。咁但係自此之後咧。好多人就環繞住即係七一年啦，咁而家即係足足成40多年啦，係嘛？咁40多年嚟咧，其實就哇，真係環繞住呢個正義論，我諗出嗰個咁嘅論文咧，答起嚟一定高過我同李奇博馬，係嘛？多到即係哇，真係即係汗牛充棟啦咁樣講啦。咁但係其實原來啊～ 僅僅係三年之後咧，佢同樣係哈佛大學嘅一個同事，又係政治哲學嘅，就即刻其實已經發表咗本書咧，一本著作咧，其實係衝住佢嘅。啊！呢、這個就係叫做羅伯特·諾齊克嚇，頭、啊、先一個就係約翰·盧斯啦 ，John Rawls 呢個咧就叫 Robert Nozick， 就 Nozick。咁啊，呢個諾齊克咧，其實佢係一個咧，我哋嗱，因為其實 John Rawls 咧，嗱，我唔知你點睇啊，但喺西方嘅主流嘅觀點咧，你知啦，就即係其實佢大部分都傾右噶嘛，係嘛？所以咧喺佢哋睇上嚟咧，其實 John Rawls 係左傾嘅，即係。雖然喺佢同馬克思嗰啲完全係一啲都拎唔上拎唔上關係啊，但係已喺美國啊呢啲主流意識嚟講咧，佢已經係屬於左傾㗎啦，係嘛？咁啊，諾齊克就唔同啦，諾齊克就右派嚟嘅。咁但係右派咧，佢絕對會好自豪會承認自己係右派嘅，因為佢覺得右派先係真理啊嘛。因為右派高舉嘅就是自由，冇錯啦，佢覺得自由係最可貴嘅，不自由無寧死嘛。咁所以咧喺諾齊克嚟講咧，佢係衝住 John Rawls 嘅正義論，因為佢覺得咧其實佢係有少少鼓吹社會主義嘅傾向，係嘛？即係特別強調咩照顧弱勢社群啊，一種社群嘅價值啊咁樣。佢就話唔係呢個世界最緊要咧，最重要一個道德嘅主體都係得一樣嘢，就是、個人係嘛？咩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呢啲係呃人嘅。大我根本就係由小我組成嘅，係咪？大我根本係一個抽象嘅概念。 或者就算要犧牲都係一個我自己意志去犧牲啦。 係啦，唔能夠強制你。啱啊啱啊 ，Jerry 講得好嚇，咁啊要即係我自愿嘅就冇所謂啦。但係你話要國家強制嘅，政策上要強制嘅，呢、這個咧就萬萬不可。咁啊，諾齊克咧係好強調呢樣嘢嘅。咁當然佢又寫一本書係1974年出版啦，就叫做《無政府主義》啦、國家啦啊，就同埋烏托邦。Anarchy, State and Utopia 啊，好長啊！咁但係佢入面有幾百頁啦，其實佢就係講一種咁嘅觀點。咁呢種觀點咧喺西方咧，我哋叫自由主義觀點 （liberalism）。上個禮拜啊，曾瑞明都提過啦。咁但我亦都提過嘅就係話，其實 liberalism 咧同再進一步就叫做自由至上論啊。其實咧有時好難畫嘅，嗰條叫做 libertarianism 啊。即係 liberalism 就自由主義 ，libertarianism 咧一般人有時又叫自由主義，但係咧咁啊好混亂啦，所以有時我哋就叫自由至上論，自由至上論，即係更加極端嗰種自由主義。咁自由主義嘅話咧，佢當然咧，諾齊克咧佢特別強調佢都係基於呢個當其時17世紀嘅英國哲學家洛克 John Locke 佢有關一個天賦人權啊。natural rights 個論述嚇，佢、話其實呢個世界上咧就冇其他道德㗎啦，唯一道德咧就係人嘅天賦嘅基本權利，就係我嘅生存權嚇，同埋咧就係我嘅即係當佢有講尊嚴嘅，但係佢最主要講咧，當然如果我哋研究資本主義興起咧，就係講私有產權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係嘛，即係不能夠被剝奪，當然亦都係有追求快樂嘅權利，不能被剝奪咁諸如此類啦。咁諾齊克咧就基於呢樣嘢咧一路伸展落去咧，其實佢最強調一樣嘢就係嗰個叫 minimal state 嘅觀念，就話國家咧係被視為必要之惡，甚至係萬惡之源，但係亦必要。咁啊必要得嚟咧，我哋就要 minimal 啦，就即係話係壓縮到佢最少最少嘅。啊，咁樣咧就其實講起上嚟，我忍唔住講咧，布殊仔當時好似有一個 advisor 定即係高官啊，當年咧喺白宮咧講句説話嘅，佢話我哋咧其實確實咧係要削弱國家嘅權力，最好咧削弱到咧就係能夠等於一個可以喺個浴缸度就已經浸得死嘅 BB。係嘛？咁就好啦，咁樣樣嗱，呢、這個咧就係呢啲自由至上主義者咧，即係佢哋嘅理想啦。咁其實某一程度上咧係似老子嘅。係嘛？即係但係老子當然係冇即係論述得咁仔細啦，係嘛？但係老子嘅理想都係㗎，係嘛？小國寡民啊嘛，佢覺得即係政府越少係越好咁樣。咁但係即係老子呢啲係一種浪漫主義嘅思想啦，嚇！即係佢對當時嘅影響梗係唔大啊。咁最卒之當然儒家就係、是、嚇，即係成為我哋嘅道統。咁但係諾齊克嗰個咧，對近代西方嘅思想影響就好大好大啦。咁當然佢同呢個芝加哥學派，當然亦都有奧地利學派嘅經濟學嚇，一個就係海耶克，一個就係、是。弗里文啦，咁其實係好吻合嘅思想。咁大家知道啦，嗱，海耶克咧，其實就寫一本書，就早過呢個諾齊克嘅、啊，可能諾齊克都即係有受到佢影響啦、啊、但係咧就海耶克嗰本咧就冇佢咁學術性啦，就係叫《到奴役之路》啊嘛，《The Road to Serfdom》啊嘛，即係好多人都睇過噶啦。佢好強調嘅就係話，冇咗經濟自由咧，就一定冇政治嘅自由。到頭來咧就係到奴役之道，所以佢係反對社會主義。咁當然佢當時係衝住蘇聯嘅，係嘛？因為蘇聯其實已經好強大啦嘛。嗰陣時1917年俄國革命， 咁去到嗰陣時咧，係佢係戰後嘅時期寫呢本書咧，其實好似唔知係咪兩次大戰之間，我一時間記唔起啦。可以黑個本《刀雷之路》The Road to Serfdom 啦。咁所以佢係衝住呢樣嘢講，佢話大家千祈諗都唔好諗啊，社會主義咩平等啊、博愛啊呢啲咁嘅嘢，到頭來咧你就變曬奴隸嘅啫，係嘛？就是、國家嘅奴隸咁樣嘅。 哇，好值喎！呢個真 係 幾好， 我覺得好中意 個黑椒。係啊，好掂啊！呢、這個，我要食多啲。 上年唔同， 上年冇呢、這個， 上年冇呢、這個， 冇呢、 這 個， 呢、這個新味， 新品種嚟嘅呢個。 迷你冷王月餅原價288元，7月31日前訂購一盒258元，訂購兩盒或以上，每盒只售228元。 限量1000盒迷你松露奶皇月饼，原价328元，7月31日前订购，每盒288元，100% 香港制造，冇添加。 同一送货地址订购松露金鱼或奶皇金鱼，即可享买10送1优惠，多买多送。 查询或订购，请上 www.25686811.com 或者致电25686811啦。